声。 朋友对我说再见，一直在这当那边的表面，真的不用说再见，就算再见结局不能改变，就算我和你之间两个世界再也没有交接，不用抱歉，就真的再见。如果有缘我们会再遇见，反正地球本来就很远，就算今天你也走了多远，反正就是一条地平线，反正愿望不一定会实现，反正承诺不一定要兑现，反正追星是新的一天。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从今年入汛以来，已经有数场的降雨光临了密云水库流域，水库的蓄水量也在持续的上涨当中。截至17号上午的8点，密云水库的蓄水量已经达到了18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5亿立方米，这也是自2000年以来最高的水位。本市的水资源现在依然非常的紧张，在这里969要提醒大家，应该珍惜每一滴水。今天969跟周周一起听资讯。7月17号的下午，随着一纸公告张贴上墙，经营了多年的北京合众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因为存在着重大的火灾隐患，将会在本月的30号晚的19点起停止使用。产权所有单位以及经营的管理单位要严格的按照国家消防技术标准整改火灾隐患。重大的火灾隐患排除之后，经过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检查合格，方可恢复经营和使用。几天前，朝阳区平房乡地块大批的人才公租房开始选房入住了，但是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是在集体土地上建起来的租赁住房，这种新模式属于全国首批试点，未来将会有更多类似性质的保障房出现在集体土地上。而最近市住建委也对外发布，截至6月底，本市的保障房新开工达到了37524套，完成年度50000套建设筹集任务的75%，竣工达到了65676套，完成了年度60000套任务的109%，提前半年完成了前年的目标。7月15号，小红唇新零售战略发布会暨小红唇变美空间开业庆典在北京龙湖长楹天街购物中心举行。发布会中也透露，将会启动小红唇的新零售战略，帮助更多的女性遇见更美的自己。 在寻找家的方向，我不是一粒沙子，也不是一声轻叹，我只是一个孩子，在寻找爱的怀抱，这是飞扬的感觉， 是我坚信的灿烂生命的模样，这是飞扬的感觉，这是自由的感觉，在洒满鲜血的天空，一只风飞舞，凭着一颗永不哭泣勇敢的心，这是不落的感觉，这是飞扬的感觉，这是自由的感觉，在洒满鲜血的天空，一只风飞舞，凭着一颗永不哭泣勇敢的心，这是不落的感觉，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自己有每一个感觉，就像是语言流利，岁月宽阔着

欢迎继续锁定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钟，跟你一起分享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五月天的《最重要的小事》。不知道对于你而言，爱情里哪些别人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却被你看得至关重要呢？ 开始以前，最

回应手机也没电，就别冲动去看时间，事与愿违天天不断上演，无能为力的瞬间，骗自己爱你克服一切。 It's too bad, bad, bad， 有心人怎么都看不对眼，等待缘分等感觉等过多少年，是谁一直在身边。 It's too bad, bad, bad， 两颗心无法一起到终点，我愿一厢情愿，你却越走越远，骗自己爱你克服一切。雨天，还没回应手机没电，就别冲锋去赶时间，事与愿违天天不断闪现，无能为力的瞬间，骗自己爱你克服一切。 It's too bad, bad, bad， 有心人怎么都看不对，在缘分等感觉等过多少年，是谁一直在身边。 It's too bad, bad, bad， 两颗心无法一起到终点，我愿一厢情愿，你却越走越远，骗自己爱你克服一切。坐在做越说越远的境界，何时才能停歇，一次一次没有好好的告别，心偏偏撕裂。 It's too bad, bad, bad， 有心人怎么都看不对眼，等待缘分能感觉等过多少年，时间一直在身边。 It's too bad, bad, bad， 两颗心无法一起到终点，我愿一厢情愿，你却越走越远，骗自己爱你克服一切，骗自己变成自导自演。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在每一个突破自己的过程当中呢，都是没法去放弃的，都是因为你背后有很多的人在等着你去做些很多工作。 对于企业来讲，人人都能看出这个企业有没有问题，这个企业是否就很高效，其实任何人都能看出来，但我感觉有没有这个勇气去解决它，这个很重要。 每一个人，就是你的成功是源自于你的一种热爱，还有一种就是你的发心，你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暑假去哪儿呢？ 当然丰台，2017丰台旅游消夏季开始了。 丰台旅游委邀您到南宫旅游景区体验最丰富多彩的假日活动，加勒比水上狂欢节、灯光秀、温泉美食、歌舞演出，门票大放送，最快乐的亲子时光尽在南宫旅游景区。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喜欢孩子。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 969精英爱听榜。 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就像风云的善变，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 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 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 在听别人的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 被遗忘的老歌。 找回曾经的自己，听只属于你的电台，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品味时光之美， 品味时光之美， 时光之美。 倡廉政文化，扬浩然正气。在7月18号，由人民日报社指导、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与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共同主办的廉政文化与中国梦高峰论坛，在北京人民日报社报告厅成功召开。本次的高峰论坛上，与会的领导、学者、专家们纷纷发表了真知灼见，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反腐倡廉的战略思想，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同心共筑中国梦，畅谈体会，共谋良策，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和经验总结。今天九六九跟周周一起听资讯。上个周末，北京铁路的暑运如约迎来了客流高峰，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三站的高峰日均出现在了上个周六，三站共发送旅客达到了51万次。针对学生游学、旅游团队较多的情况，车站也通过开辟绿色通道、敞口放行等方式保障了安全。此外，新近开通的发往雄安新区的动车也受到了热捧，始发的上座率接近满员。继续来关注铁路方面，最近旅客乘坐高铁或者是动车，可以在全国27个高铁车站通过手机 APP 或者是12306的官网进行订餐。除了各个铁路局自营的餐品之外，肯德基、麦当劳、永和大王、真功夫等社会品牌也首次出现在了铁路订餐的列表当中。而在购买外卖时，发现旅客订购社会品牌的外卖需要支付8元的送餐费，部分的品牌餐食价格略高于普通门市的价格。 对于前门多条胡同进行共享单车仪式，近日有了新的进展。前门街道办事处立即联合了相关的管理部门以及运营企业，召开了现场会。此前采取临时限行管理的胡同，目前已经对共享单车恢复了通行，每天也有运营维护的人员及时进胡同清理共享单车。下一步还将会研究运用定位系统，划定禁停区和停放区。托尼奖五项提名作品百老汇原创音乐剧《修女也疯狂》将会在8月的暑期正式登陆到北京。11届格莱美、8届奥斯卡、4度托尼奖与艾美奖的全明星阵容也将会带你一探究竟。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九六九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每个女生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女王，在生活里被照顾被呵护，而今天做客老板说的企业就是一家专门为女性服务的企业。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爱之上科技的 CEO 刘婷。爱之上科技呢，是坚持为女性服务的智能硬件的科技公司。我们做的产品很有意思啊，我们是围绕什么呢？女性的这个全阶段啊，比如说这个她少女的时候啊，然后还有这个她孕前备孕的时候啊，还有怀孕之后啊，还有这个生育完之后啊，都有相应的产品。 爱之上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像一个温暖的存在，而它的名字也有一定的寓意。 爱至上这三个字就是我们的产品理念。首先女性啊，所以你要无条件的去爱她，要用心去设计产品啊，所以爱是第一位的。然后呢，它是智能智慧的，然后它是时尚的。所以我们这个汉妈妈这个产品呢，备孕衣产品获得了一个国际的一个经典设计奖。 根据刘婷先生介绍，其实在创业的初期他们有两个项目可以选择，但是他却选择了健康方向。 当时我们其实有两个方向可以选，第一个呢是机器人方向，还有一个方向呢就是这个健康。因为我创过业啊，就知道这个选择非常重要。当时我们想，其实这两个方向都不错啊，但是我们想就是这个离人近一些会更好。另外一个呢，为什么选母婴？确实是从自己身上和周围人的这个身上看到了需求，看到了这个存在的这种问题，我们可以解决。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个行业，刘婷先生在创业的初期真的是没少下功夫，甚至付出了别人想不到的精力。可是在了解了刘婷先生创业之前的工作经验时，让我对他增加了更多的敬畏感。 创业之前呢，我是在这个航天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这个下属的研究院工作。当时还挺有意思的，当时做过很多类型的工作。先去呢，我先做的是国际市场，后来呢还做过什么呢，这个科研管理，还做过党支部书记。当时对航天这个工作非常非常有感情，是付出了自己的所有的这个热情嘛。但是现在想起来的话，其实因为这个东西选择嘛，选择就是没有对错啊。我现在出来是不后悔的，因为经历过很多事情啊，苦闷的也好啊，有意思的也好，经历过很多很多，所以自己的眼界其实还是开阔了不少。 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刘婷先生也给我们讲述了他在创业历程中所经历的种种，也提到了很多让他倍有成就感的事情。似乎每一种生活状态他都在享受其中，而这也就是创业者应该有的心态吧。 我认为哈，大家的这个智商和情商啊，其实都是差不多的。那在这种条件下呢，我们就是两个事情就非常的重要。第一个是选择，第二个是努力啊。我觉得一定把这两个事情做好，然后呢这样才有机会，才能提高自己的成功概率。 九六九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感谢收听本期的节目。想要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九六九。我们下期再见。 你总是一通电话，我就陪你熬整夜，知心好友的定位，我想我们都了解。虽然我无法解释事后为什么流泪，至少你要的安慰，我没有少给一些。好好爱他，我祝福他，不要像我那样勇敢，把一份爱藏得太深，不见底，伤心不说话。好好爱他，我羡慕他，可以让你这样牵挂，原来幸福不是要握在手中才能珍惜它。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那王菲的约定在我的心目中呢，就是最美的一首粤语情歌，通篇没有一个爱字，却唱出了浓浓的爱意，两鬓斑白都可认得你，短短九个字写出了爱的隽永。这里是经典969，我是周周，继续听到王菲约定。 还记得当天旅馆的门牌，还留住笑着离开的神态，当天整个城市那样轻快，沿路一起走伴你长街，还记得街灯照出一脸黄，还燃亮那份微温的便当，剪影的你轮廓太好看，凝住眼泪在今世看，望着天地